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有意思了啊！今天来了一对夫妻，不过这个不好意思，我坐这位置成第三者了，加你们俩中间 啊，挺好的。 这个张馨予、梁红，当然我也要跟咱们这个锵锵观众有可能还不太熟悉你们的，也要交代一下啊。这对夫妻在我眼里就是一对不要命的， 哎呦，走命还是要的， 走过全世界多少危险的地方，他们做了一个旅行节目啊，但是这个节目也难以定性，就叫什么真人秀啊，还是叫什么旅行啊？ 纪录片啊，其实我觉得都不好，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路上的所见所感所闻。 嗯， 真实的。 而且这老张，我也对你这个挖了点这个黑材料啊。 您说， 这家伙说你们俩小时候就住一胡同里是吗？ 对，我4岁认识他的，到现在。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将来要嫁给他吗？ 那会儿反正就觉得跟他在一块儿挺好玩的，比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乐趣多。 哎呦，将来还在真的就走到了一起。 对。 而且呢，说你们俩原本也是北京俩富大款是吗？ 我们俩算是北京富一代， 富一代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算小土豪。 对，广安门一带当年羊肉串摊儿都是我的。 啊，你是卖羊肉串发家的是吗？ 卖羊肉串，然后承包就那种胡同里那种厕所，公共厕所 啊。 然后他需要人打扫啊，然后一个月打扫一个厕所可以领170-180块钱，我就是体力也好，那就多扫呗。 不是，您这树立了个榜样，就干这活都能当土豪啊？ 是不是，这是开始，然后慢慢的有了 积累， 有了家族企业 啊， 冷饮店， 哦， 企业， 然后呢，慢慢变成饭馆， 嗯， 然后慢慢就这么一步一步，谁知道稀里糊涂的走到今天了， 反正是发了点小财， 还好。 后来呢，去到了这个大地震，就2008年这个地震，然后咱们这老张去救灾去了啊，人生观由此大变。 就你在想，这生命太脆弱了，人这一辈子挣钱是不是唯一的目的，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。 对， 回来之后我就跟梁红说，我说咱这日子过不了了。他说怎么了你这是？我说我现在没活明白。 对，那会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。 就3天我们俩做了这么个决定，然后把能变现的变现，把能收缩的收缩， 嗯， 然后干嘛呢，出去玩去。 你要说问很多人的理想都是周游世界啊， 对， 但是咱们就舍不下呀，走不了啊。但是我想的那周游世界没有你们这么不舒服，就是说你们我据我脑子里收到的风啊，好像在这个火山那火山口跟火锅似的吧，1000多高温，你们能够接近到距离那个100米，然后是这个北极求的婚，南极结的婚， 没错。 嗯，天哪，这而且主要我觉得最惊人的呀，是你们穿过的这个中东地区，几乎是所有的战乱的现在 全世界80%的战场。 咱们可以先看一段啊，就可以知道这惊心动魄。 我不想老听小道消息，或者安保公司的信息，或者向导给我提供的信息，真有他们说的那么危险吗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跟着喀布尔的警察或者军队执行任务。虽然不是作战行动，巡逻行动，但是出去以后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。所有的这些军车都是被袭击目标，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要穿好防弹衣保护。 我觉得你们到刚才这是在什么情况？ 在阿富汗， 嗯， 在阿富汗的喀布尔，因为呢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跟我们说这儿危险，这儿有炸弹，这儿怎么样，这儿有袭击，综合性交火、绑架，各种各样的，老听在这些。然后我就想，我这人是一个，就是我就不份儿，也不叫不份儿吧，我就想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你们说的到底是真的假的，还是天天吓唬我、诓我钱？然后我就找到了阿富汗的，这是101旅，他们是负责城防安全的。 嗯， 然后我说，我们想看看你们的工作状态，我们想知道你们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去工作。然后那个他们那个中校特痛快，啊，我在你们石家庄学习过。 对， 石家庄， 对， 我老家呀，我就石家庄人呢。 是 啊， 石家庄陆军学院。 对，陆军学院学习过。 对对对，石家庄陆军学校。 对，我一听这个，我就说那这个套老乡套近乎吧。然后他说行，我可以同意。我说太好了。然后跟他们真一出去，发现还真是那样。他们是出去4辆悍马，5辆悍马车，然后顶上架的 M60 机枪， 都是荷枪实弹，然后人手一支 M16 的那个就是突击步枪。到了这条路上之后呢，两辆车往前走，一边一辆，就是形成一个交叉火力来封锁这条路，后面也是两个，中间一个负责检查所有车辆。他们那天的任务是有可能有小车，就是轿车来带入炸弹进喀布尔。 不是，我就问问太太啊，不要命吗？ 其实 咱周游世界干嘛不好啊？ 其实我们俩真是特惜命的人 啊， 我觉得就是因为惜命，所以我们会把我们出行之前的安全准备做到最足。所以您可以看到，其实视频里面老张当时也是全副武装，穿着防弹衣，然后戴着防弹头盔。 你以为能对不对？ 我 的 AK-47 吗？ 我得插一嘴，我那个防弹衣是特制的，就是特殊制造。别说 AK-47 了 ，SVD 那种狙击步枪，可以零距离射击。 我怎么听说你们还审问过极端组织的俘虏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这个啊，大家都听说过极端组织，他们干了特别多的坏事儿。我说的长一点，稍微。我们先去了一个雅兹迪人的难民营，这个难民营呢，我们看到一个姑娘，17岁，眼睛大大的，特别好看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听了她的故事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们无法面对她。她是一什么故事呢？她在极端组织里当性奴隶，8个月的时间，整整8个月。最后她是搞定了门口的看门人，跑出来的，光着脚跑出来，现在跑到了难民营。 对，当时我们都觉得怎么去安慰她，因为这个对于一个姑娘来说，真的这是 8个月呀， 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。 但是为什么库尔德人允许你们去？这算访问呢，还是我注意到你用审讯？ 对。 这个应该算是访问吧，应该算是访问。 对，算是访问。对，因为正好赶上了，就是库尔德人要去审讯这个战俘 啊。 那么我们说，我们能不能够说去在旁边去听一下他们的审讯，然后顺便我们有一些我们好奇的问题，可不可以提出来？ 其实这些问题，前面的铺垫还不够多，还得再多铺一点。 这夫妻俩聊。 对，我见完了这17岁的女孩之后，我又见了一个妈妈抱着孩子，我们面对面2个小时。她只说重复一句话，就是她的老公是摩苏尔的警察。然后当她找到她老公的尸块的时候，下葬的时候还没找全她的尸块，就被切成很多块。咱们知道他们会割脑袋呀什么的，但他们发展到后端已经是就干的不是人事了，他们把人剁成一块一块的。这2个小时，这个妈妈就一直在哭。所以我也好奇，我说这些人到底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他们真就是疯子吗？或者他们真就不是人吗？因为我真没见到过，真没见到过这样的人。 甚至当中不是很多具有西方来的青年， 那些法西斯，对，有。 你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俘虏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对他什么观感？ 我当时见到了3个人，第一个是一个土库曼斯坦， 对， 第二个是一个突尼斯。第三个是一个土耳其，我对第三个人的印象极为深刻。第三个人是什么呢？他是个土耳其土木工程的大学生。 嘿，大学生啊！ 大学生24岁。我说你受过教育呀，你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呀。然后，但是他是一个极端的宗教主义者，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害了他，他就跑到了叙利亚，说我要加入你们，我要效忠。然后人说，那你能当人体炸弹吗？这孩子就软了，说人体炸弹我还干不了，那你去打仗吧，让他去打仗。然后上了战场之后，然后被俘之后，最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是处死嘛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我就当时特别生气，我说你了解伊斯兰教怎么说的吗？你知道古兰经是怎么读的吗？古兰经里教你们这样吗？那孩子说我没读过古兰经。我说那你认为他们是伊斯兰吗？他说我认为他们不是伊斯兰，他们是用宗教在控制人。哎，这孩子看样子最后还是明白了。 就说到最后被俘了之后，他对他的这个过往是有悔意的，是吗？ 对， 是有悔意。当然这个悔意有两种可能，也可能在脱罪，就是说哎，我没杀过人，我没干什么，我就一新兵蛋子就被你们抓了，你们放了我吧。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 你感觉像是那种穷凶极恶的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吗？ 长得也是一个鼻子俩眼睛。 所以说这事儿就是让我们觉得就很想不通的，就是其实24岁正好的年纪，然后又是 不是说无所事事，他是真正他据他说他是在土耳其上大学，他是学土木工程的。我觉得这是一多好的专业呀，而且大学生 以后多有前途啊！ 对，怎么就能干出这种事儿？这也是我们其实一路上就特别想不通的一件事儿。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啊，一个想法，一个观念，可以对人有多大的影响。 对， 就不说他们了，就你们俩，我觉得也是某种恐怖分子。我听着你们俩这经历，我觉得就很恐怖。完全就是一个想法，深入这种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地区，你们没想到有这个送命的可能性吗？ 其实在出发前所有的准备都做过，对，包括如果一旦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出了事情，遇到了危险，我们要怎么去处理，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遇到危险，大家要怎么做，其实都有准备。 没了命能怎么做？ 哎，不是，接着您刚才 你这那些地区，它有时候经常误伤的啊，哒哒哒哒哒过来一乱箭。 我们不怕误伤，我们的车是防弹的，我们在车里也穿着防弹衣，然后车也正面挨了一枪，侧面挨了一枪， 挨过枪啊？ 挨过枪，这个我不怕。其实刚接着您刚才那话说，就是我们也比较极端，我们极端在哪儿呢？我们每辆车里啊放了一颗手榴弹。 但你们这种允许携带武器吗？ 不，武器一定 是在，这就是绝对不允许携带武器。但武器哪来的呢？就像买菜一样，逛菜市场，哎，美国手雷，美国手雷，便宜了，便宜了，真就是这样。 就那些地区啊， 对， 好家伙，车里装点西瓜，这就是 这。这真的感觉在当地买武器就跟我们逛菜摊是一样的，一个摊上面，比如说咱们这儿放什么西红柿、黄瓜。对吧，他那个摊上放的就是什么枪链、子弹链，然后什么手雷，就是当时我们在那个武器市场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挺震撼的啊，武器是这么卖的吗？ 而且您特别逗，人那个叫嚣着就卖的，说的说我这个好，我这个是美军现役装备，然后我比他的便宜，他卖50美金，我卖45美金，你要多买还能再便宜40美金可以。 我天哪，那是个什么地儿啊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我看啊，你们也不是说胡来是吧？但就是决定环游世界这个目标之后，说你们俩就准备了5年。 没错。 我看了一下，基本上你们5年对自己的训练是007的训练是吗？但能开飞机啊？ 对。 这个训练主要是取决于我们要做哪些事儿，比如说我们潜水吧。潜水我拿的现在是就是水下深水的焊接执照。为什么要拿这个执照呢？当年啊，我们在第二季的行程中有一站的计划是玛雅文明的探秘。 嗯， 因为在墨西哥尤塔坎半岛那些地下的水网，那些地下溶洞里面有很多玛雅文明的遗迹，但是由于技术能力的原因，人类还始终没有下去过。我们是首波下去的人类。 哎，是不是他比你还是各方面厉害点？这特殊技能， 对对对，他是我偶像嘛。 啊，一路上基本上你就拖着他是吗？ 怎么说呢？我算 拖着你。我看你竟晕船嘛！我看你说这海上一大浪打了，你竟晕船嘛？晕到都想放弃了是吗？ 放弃还真不是他说的，是我说的。 啊，你看不下去了？ 对，他心疼我了。 太可怜了，那个自己没有力气固定自己。在船舱的地板上往那边一歪撞沙发上了，往那边一歪撞桌子上了，拎一袋呕吐袋啊，老吐不进去。 哎呀说不要脑补这个画面。 你为什么还愿意这么跟着他呢？ 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，首先我们在出发之前是我们一起制定的这个计划，那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梦想，那必须要共同去完成。我不可能说啊，行，你开船走吧，我坐飞机等你。我觉得那就不是梦想， 那也就不是我们两口子干的事儿。 对，然后另外再有一个呢，在开船前，所有的人都会反对，就是我们听了太多太多不同的声音，就是全都说你们疯了吧，根本就不可能，没有人走过这个航线，你 们 根本就走不了。 我们的航线太特殊了，我们是横跨白令海。走宗乌海峡，经鄂霍次克海，最后横跨白令海，然后白令海出来之后呢，从美国阿拉斯加又跨北太平洋的风暴带，然后到洛杉矶，然后一路南下，最后走智利峡湾，过何恩角，然后过西风带，到了长城站，干嘛呢？结婚。 哎呦，哎，这事儿有点，我说你们俩这条路啊，就是套用句样板戏，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，你们是这么制定。哎，他在北极怎么求婚，给我描绘一下。 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让我这一辈子都特别难忘。 哎，跟我说说。 他没告诉我，因为南极结婚我知道是我们一起制定的路线，但是北极求婚这事儿是他自己偷偷藏着。 那肯定的。 对，然后那天呢，我们完成了室外零下54度的室外露营。 嗯，他是全世界首位跟他露营成功的女性。 对，然后我就 你是首位男性吗？ 我不 是 首位男性， 那还是太厉害。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完成了，很高兴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长辣，这个咱们目标达成。他说你等会儿，你在这站会儿。然后我说为什么呀？在这就在那个标志性建筑底下，其实特冷，那天我在这来回跺脚。我说你要干嘛？然后他说你在这站着啊。他拿镜头对着我，我说今儿咱们拍什么呀？我还在这逗他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脚本也没有什么。然后他说今儿咱们拍花絮啊。我说咱拍的不都是花絮吗？然后这会儿他就拿出一个戒指，然后就单膝下跪说我要向你求婚。当时我真的，我直觉那个那一段话还拍下来了。我当时就说，我说这事儿我不信。然后真的就感觉我，因为 这么多年了， 对，我们俩那会儿算 是一个老把浪漫放在表面上的人。 那会儿我们俩算已经 30年了， 28吧，29年了。嗯，对，29年在一起，我觉得求婚这事儿太意外了，你也没跟我说呀。 还能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吗？ 对， 眼泪出了。 哎呦，我当时就一下，他说。他说我真的我要向你求婚，拿着戒指，然后我一下就啊，我真的假的，然后直接就流眼泪了， 然后直接眼泪冻成冰了。 没错，当时特别冷， 对，没错，就冻在这儿， 真的 停在这儿 凝固了，是吗？ 对， 特别冷。 当时天空是什么呀？ 反正理论上那天的天儿应该已经是那个就是很冷，快要到晚上，就是傍晚的时候。 他一天的日照当时只有4个多小时。 对，但是在我印象里那就是蓝天白云。 哎呦， 真的特别美好。当时 所以听说你们在南极结婚的时候，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还给你们 发了一个贺电。 哎，那贺电挺有意思啊，说那个默克尔大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情侣啊，与其这个相互对视，这不算什么牛的，是吧？真正牛的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目向远方， 遥望远方， 是吧？ 对， 哎呦，真是， 这所以这得谢谢莫大姐。 哎，你们这个好像跟一些个高端组织还是挺有交情。比如说，我感兴趣的就是你们做了一个事儿，就是说还是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哈 啊， 在这个阿富汗那个被炸毁的巴米扬大火，你们用这种3D 的这个投影， 对， 就是复现了那个巴米扬大火55米高这个影像。哎，为什么有此壮举？ 当年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旅行啊，不是一个就是到那儿吃吃喝喝看看就走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到哪儿都能干一点有意义的事儿，就是为当地人带来一些快乐嘛，就应该这么说。 你是不是有感于就是说这个极端组织啊，在当地对这个文物的这种破坏，你们就亲眼见到一些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。就是咱们看到电视里经常说什么他们把这个炸了，把那个炸了，尼尼微城、哈特拉城，这些全都是假象。 怎么说？ 真相是什么呀？他们在炸这些东西的同时是为了掩盖，他们把周围都挖掘了，那些文物都走私到了欧洲，你可以在伦敦、可以在巴黎买到那些文物。 为了弄钱。 对， 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我们在巴比伦啊，然后在乌尔古城那些地方，没有人也没有能力去保护他们，去修缮他们，然后就是任着风吹日晒，然后甚至在我们在乌尔古城前面还看到了满地的这个弹壳，就是在那儿还曾经发生过交战。所以就是感觉你说乌尔是全世界的第一座的这种 号称第一座城市，对 对， 距今6000年前的 苏美尔文明， 苏美尔文明，然后乌尔古城的那座月神殿的祭塔大概已经距今4000多年了，然后但他还依然能屹立在那儿，但是没有人去保护他。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儿，刚才您说的那个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，我们是怎么说想到做这件事儿的呢？是当时查资料说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嘛，阿富汗有什么呀，一查有个巴米扬，然后一查巴米扬立刻就想起来了当年小时候看的那条新闻， 2001年 巴米扬大佛被炸毁了， 对 啊，那我说哎，那就仔细的搜关于巴米扬大佛的所有资料，有那么一条消息，那条消息是有一个外国团队希望用激光技术来重现巴米扬大佛，但没有获得批准，原因是激光是能量光束，它会对这个洞窟造成不规则的加温，损坏它。 哦，那个洞壁。 对，我说哎，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小 case 呀， 不就是光线的问题吗？那我们就找光线，找适合的光线，找色温跟太阳一样的光线，然后我们还把紫外线过滤掉。我们在北京反复做了实验，用了碳棒，用了卤素，最后我们选定了金属卤素光源，对洞壁加温是零，然后呢紫外线我们又加了紫外线玻璃阻挡紫外线，然后把这个方案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米扬当地政府，人立马就打对勾画圈了。 对 对，直接同意。 哎，你们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们这是应该不算穷游对吧？ 对， 一路上很多准备，这个现在听说这节目是赚了挺大钱了，但是 我们没赚钱。 哦，是平台赚钱了，但是你们的钱，你们这个原来这个靠做冷饮赚的钱，这能自收自支吗？ 那绝对不可能。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旅行计划，我们一开始预算是9000万到1亿，然后现在已经花了6000多万了，然后回报呢大概有个10%吧。 那这最后会玩破产了吗？ 不会。 我们 做这个计划的时候，就是把公司的预期盈利都考虑进来了。 你还有公司在做 啊？对呀、啊， 靠着你自己就做买卖的钱， 对， 支持你们这个计划。 为什么计划会到2017年年底停呢？ 啊， 就是2017年年底，我们如果顺利，250多个国家跑完了，钱也花差不多了。 对，如果顺利的话，钱也花完了。 对，然后呢？这 以后怎么过呢？ 然后 我们公司还在运营啊，后面 再 继续的努力经营公司啊。 哎呦，真是，这叫会赚钱也会花钱的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梁红，我还是感兴趣啊，这么样要游遍全世界啊，而且都是这种惊险之地，但是啊，往往伴随浪漫。 嗯， 你给我说说有没有最浪漫的？ 哎呀，我觉得就在这件事儿上，老张还是不负众望。 怎么说？ 他其实是一个挺多小浪漫的人。我觉得有好多次，比如说我们在船上，然后当时。大家都知道我晕船，然后挺难受的时候，但是那天晚上呢，我们船航行到一片就是真的是荧光色的海面，就像《少年派奇幻漂流》里拍的那样， 哎呦， 特别美。然后他就把我叫出来，他说你一定要来上面甲板上，然后我挺难受，我说不去，他说你上来，然后 就是直接就揪着胳膊，你必须上。 对， 因为确实太美了，那个飞鱼呀、啊， 嗯， 哗一下跃出水，然后是荧光色的飞鱼，身上还有水滴在往下滴。你可以沿它飞过的路线呢， 能够看到 那 种痕迹， 滴下来的水滴，那种荧光的波浪在扩散，然后砰一下就进水， 对， 就是仙境一样。 然后当时老张就拿我们船上一个海水泵，然后那个泵呢就抽的海水，他拿那个喷头，然后就在海面上喷个桃心儿，哇，特别美。然后当时就觉得什么晕船呀，忘了。 哎呀，真是女的就这么好骗。我就想起来你接着说。 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找那个长鼻子猴，然后当天晚上因为已经晚了，然后就看不到了，我就特别郁闷。然后他就拿我们随身带一个小手电， 犯小脾气。 我没有犯小脾气了。拿一个小手电，然后拿那个绿色的纸就蒙到手电上，那个餐巾袋上的那个纸蒙上，然后就对着岸上的树就这样有规律的摩擦，然后就跟我说我送你个礼物。我说你能送什么礼物，这在小河上 猴也没看着。 对，我说我都没看到猴子。然后他说我送你棵圣诞树。那是8月份啊，多热的天，我说你别逗了。然后紧接着我就看他摩擦一会儿，然后岸上的那个树就开始闪，真的就像圣诞树一样一闪一闪的， 就按我的那个规律， 特别美， 按我的那个频率。 对，他就是他后来跟我解释，他说你看我在跟萤火虫打招呼，然后所有的萤火虫就在回应他的频率，然后一同的闪。哇塞、 哎、 特别美，真的是夏天里的圣诞树。 我觉得你们啊就是能够真的去干实现心中所愿的人。你比如说好像我想起了20多年前，那时候我曾经跟个女孩好，哎，她就说她，我记得我们当年的一个对话，她说她有一个梦想，她说，我说什么梦想，她说要到全世界啊看这个星空，她喜欢看那个繁星、 嗯、 看星空。后来我给她查到一个地方，说是夏威夷，那个夏威夷的一个岛上是一个天文台，就是能看到全世界什么最清晰的那个银河。 嗯、银河， 我说我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带你去。但是你看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这样，承过很多诺， 对， 然后哎事过境迁，你们还真的就有这真的干成了。 现在看来我应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。就是去南极结婚这事儿缘起在哪儿啊，小学的时候 我们俩一起写作业，然后我就觉得一块太快乐了，怎么能两个人永远在一块呢？然后知道大人有一种方式叫结婚， 嗯， 说结了婚就能俩人永远在一块了， 那可不一定， 那就现在知道了， 那会儿觉得一定会的， 那会儿觉得一定会的，那就结婚吧。然后也见过大人结婚，就是开着车去饭馆吃饭，然后我说咱们也去饭馆吃饭，找个大饭馆，咱们开辆桑塔纳，那会儿觉得桑塔纳是最 豪车， 对。然后他说没意思，那我说我带你去世界上最远的地儿吧。然后找老师问，老师哪儿最远？老师说，第一老师说的，说南极，南极最远，开车能到吗？到不了，那怎么办？然后这事儿就搁在那儿了。但是我当时说要带他去南极结婚，没想到过了二三十年，我们那个愿望 想把结婚这件事儿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，就想起来了。他说。哎，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跟你说咱们去南极结婚，哎，算了吧，我就当没听到。